成个座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移到客位呀？ 快去。 哎，请这边来吧。 着了。您请上座吧，今年是连升三级呀。 惊动来了，这莫非是做梦不成？ 哎，胡老爷，要不是这场大水，姑奶奶也不会到这儿来用功啊。真是好福气呀、啊，在这儿当老伴你还穿这么好的衣服，真是好福气极了。 哎呀，是啊，你既然在此为奴，你可穿这样好的衣服吧。 哦，我明白了， 想是你总是什么下贱之事，还不与我夸一笔家啊。 全家，你反而倒跟我们玩起命来了。 说的能就是这个他们的、 是那是你们领过来领过来、 干什么呀、 当初大都之事我还记得 不认输了不就完了吗 如今赵家服了你们变怎么样啊 那好的好的小孩小孩过来 你们多大了 我们五岁了 好正好二位大夫 这位秀乐提醒啊欢迎你也你为提醒啊当你我吃见之事受尽试探印象在春秋日里多梦是娘子在我所令那我父亲才有今日恩人其上受我全家一拜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银秋演唱的京剧《锁麟囊》当中的几个唱段。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